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天。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天气呢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17度，多云，偏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小贴士，今天是周末不限行。 哎，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溜个弯，转个圈之类的。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好啊，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美好的夏日时光。 夏季春光是什么 鬼？夏季春光，这春天过去之后，我还没缓过来劲儿，还活在美好的春风当中。然后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呢是这个夏季养生食物，是这个荔枝。荔枝呢，它味儿甘。是味儿甘吧， 味甘 酸，性温，然后入心脾肝经，然后也可以止腹泻。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和童哥两个人，容易拉肚子， 是肠胃不好的人。 对， 在夏天又想好吃的水果，又想能够对身体有益 的那肯定就是荔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一定要好好吃，因为它补脑健身，开胃益脾， 补脑这件非常适合你。 但底下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少吃，因为它开食欲的 开食欲，那就稍微的忍着点。 是的 一骑红尘非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也是我们对荔枝的一句特别经典的一句古诗文，对吧？就那个时候知道荔枝从南运到北是多么的不易，现在我们家门口随便就能一个超市里就能买到最新鲜的荔枝哈。但是提醒大家，吃什么样的水果都是要注意不要太过量啊，不然对身体都会有反作用的。 对，而且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如果你买荔枝，荔枝又比较容易坏掉。 是， 招个小蚊子啊什么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毕业季不说再见，青春不散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因为毕业季一个大四的学生，今天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对， 今 天。 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应该说全国各地的很多大学的毕业季其实已经到了。我是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真正的可能要跟，应该都要说 母校了，大学生活说再见了， 不能说自己的学校了，要说母校了，就突然 什么感想。 一个字之差， 开始话题之前就让童哥先发表一下自己感想。 其实我 每次都会问他这个问题 我昨天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樊雪还记不记得，昨天在来的路上就说，马上你看6月份了，一般毕业走红毯是6月20多号，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你是在点我给你送花吧？ 其实也有了，怪聪明的哈，吃荔枝了吧？ 对，长大了。 你看我这个是在大三下。刚刚步入大四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自己大四的这个事实，因为觉得大四是没有课的，是处于一个你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话你没有课程，你可能你的生活的范围包括生活的这个场所都是离学校有点远的，你要去实习，要去比赛，要去尝试，要去面试。在这一年的时间之中，可能慢慢心里会逐渐接受自己即将要毕业，然后要步入社会，要更加成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加会照顾自己吧。这个过程是一年的时间来消化和改变的，就是一旦转变成功之后呢，也就还好，能够比较坦然的。但是我能想象到毕业红毯那天，可能毕业聚餐那天还是累，可能会 不管你能不能接受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 是对，樊雪，你再等一年，也就一年的时间吧。 也就是说，童哥其实是在我大三，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焦躁的，然后到现在其实是坦然了。 现在也会有点焦躁吧，因为可能这个我觉得说的算实话，因为你 在面对工作。 对，因为你在刚刚步入到社会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你所经历的生活，你所体验的生活和你想象的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就是自己想象的可能会理想化，也可能有些人会想的特别苦，但其实我们走过的路还真的是必须得亲自去走一遍，才能有真正的这个反馈和真正的这个感悟。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学校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虽然我没有经历过， 非常不一样， 但是猜的。 我觉得 看你脸上的倦容，比如说童哥已经连着两天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怪不得越来越二，整个人不在状态，不在线。 我觉得如果说我跟楚烟啊松松搭的时候，可能一般都能睡个五六个小时，然后一跟范雪一搭就俩小时， 要操心是不是？ 有一些注定的东西啊，就是。主持人啊， 哎，懂的 耶、yeah, 好，再次提醒大家，刚才又说了一遍哈，就是我们在花椒直播上，因为今天是毕业季的话题，肯定有很多的小伙伴也是曾经经历过或者说正在经历毕业季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体验期哈，所以有请大家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青年说，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把您的毕业的一些创意、毕业的感受以及毕业之后的打算，或者说当年毕业的时候经历过哪些心灵上的困惑，都可以及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去解决心理上的困惑，然后让我们都走得更好更远吧，好吧。那好，今天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好不好？ 好。 那今天互动话题其实你看啊，就是今天全都是毕业，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友好。那干脆就这样吧，今天樊雪提问我吧，因为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对不对？ 好。 你有什么就是现在咱不看那个咱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咱们你说最直接的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有关于毕业的， 就一是毕业的感受嘛，因为也是我就是近期我真的是近期才感受到， 提前给你预告一波 有焦躁，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对于工作吧，这也是我目前最焦躁的地方，就是对于工作和学校之间你自己觉得兼顾的过程， 兼顾的过程， 这两个方面，比如说你像大四啊，不光是要在外面工作，我看着还有很多师哥师姐回来，可能会做一些学校的，就比如说什么， 那是保研成功的 啊，真的吗？ 是的， 跟你不是一类人，是不是？ 我是今年差一个名额就保研成功了，还是有点遗憾的。 有看着他们就是回来。考试的，然后还有说 考试的 来上课的， 考试的话可能是考研究生，然后来帮助我们同届的同学进行离校啊毕业的一些相关手续的办理，也是我们班就已经非常优秀的保研的同学，或者说现在已经很早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落实的同学，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一下。那我现在呢还没有这个余力，有点伤心。 那再问一个比较现实的吧，行吗？就是怎么做到在临毕业之前就是不焦躁不慌张的，慌张吧这个词儿，就是你有没 有 做一些准备？ 一定会有，这个阶段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因为大四这一年哪怕说可能因为我们会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就有些同学他可能面试比较顺利，可能在刚刚开始进行面试的时候就能取得不错的这个 offer， 可是呢你这个时候你总会心里会犯嘀咕，你会想会不会有更好的在等着我 啊、 这时候你反正我就说实话，就是很多的同学其实都会稍微的观望一下，就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或者说有自己更想去的平台，甚至进行转行，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大四会不会特别累？因为我听你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还好， 我听你的意思应该是自己有尝试很多， 对 吧， 尝试不同的平台，尝试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城市，对对对 对， 来回飞， 是的。 我觉得也可能跟你就是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尝试了很多的东西，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或者说自己能得到什么，然后现在稍微的胸有成竹了一点，是吗？还是你在我面前扮的？ 没有，就是因为我刚才就是听到你的话之后，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年，可以说是。有收获的一年，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一年，因为我非常非常主张先了解自己，先认识自己之后再去做改变或者做选择，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一年肯定大家从懵懂到逐渐的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的， 心灵上成熟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成熟的过程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脚踏实地的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然后可能会就是碰到一些这个阻碍，碰到一些这个困难甚至失败，但是 你别放弃，就一直往前走，总有一些声音，自己可能是心灵的声音，可能是面试官的声音，可能是老师给你的声音，你会逐渐发现自己，哦，我原来适合这样的路子，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旁观者清嘛，你说自己看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全面不清楚的，反倒是别人对你的回复和评论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客观一些的。对， 但现在要这么说的话，好像是稍微能平和一点的去感受一下大四，提前去预知一下大四的生活，把它想成一个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然后并且和选择自己并且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 对， 是不是，我觉 得好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因为像樊雪很多很多的我的大三的师弟师妹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看到上一届的师哥师姐们其实也都挺辛苦的哈，也都不容易，然后都觉得你们都觉得心里过得很苦，但其实还好， 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还年轻嘛。 哎， 对对， 我觉得我现在都可以预知到我大四的生活，就是不管经历什么，我都是那种心态超好carry 全场的人。 对呀、 尤其是心态超好。 有这种心态的，一般都会有不错的结果。 是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状态还可以，但是所以说收获的结果，我觉得也不至于太差，就是不至于说最后崩盘了，也不至于所以今天还是不管是大三，哎，还有会不会有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也会好奇大四的生活。因为我之前是特别有意思，我参加一个怎么说，一个展演嘛，然后一个大二的一个师弟来问我，就说师哥你大四了，我说对，他说大四是不是很苦，是不是很难，你什么时候要搬出去，然后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 天哪， 我说师弟真的大四没那么苦，甚至还挺新鲜的，因为他跟你大一到大三的生活的节奏、生活的环境、 他想好多啊，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我大一大二的时候觉得大四的人特别幸福，每天愿来学校来学校，愿上外面玩去外面玩，就完全没有这根弦儿。我真的到大三下学期才感受到大四是一个惊慌的年代，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但是你今天不要乱带节奏啊！大四其实也是只要努力了，还是会很有收获的，好不好？那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樊雪今天的提问短暂进行结束了哈。那接下来一支小小的 MV 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用音乐叫醒您的耳朵，今天还是要开开心心的。 快来 pick 我们。 哎，小姐姐的大长腿和甜美的嗓音有没有把大家叫醒呢？ 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的毕业季不说再见，青春不散场，也希望大家随时在花椒直播上982青年说以及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看看您的毕业季是怎么度过的。那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稍微有点扎心，是怎么着呢？是毕业不分手，一个班的15对情侣集体结婚。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叫毕业季等同于分手季。 听说过， 嗯，就是因为 我身边的人好像几乎都是，真的都是，就算不分手，可能工作一年。 也会分手啊，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异地恋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两个人得互相的包容理解，就是需要努力的适应的地方很多哈。所以说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毕业之前，或者说毕业时，或者说像樊雪说的毕业之后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面临分手，但是这个班里就显然就会变得非常的幸福，一个班里面15对情侣集体结婚，想想都觉得浪漫哈、啊！ 真的是以前上我都说成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配合 做梦吗？ 哎，现在上大学我就其实很羡慕班队儿。 哎，班队儿啊、 嗯，你就看他们就是就是看似在学习啊，其实搞些小动作 啊， 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我觉得 还蛮甜的。 对，因为我身边我们班还是有几对班队的、大部分的班队都特别特别的好，非常值得羡慕。他们是怎么着呢？就是从大一的时候，可能男生因为成熟的比较晚一些，女生就会带着这个男生一起上进，好好学习，好好学专业，好好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两个人会越来越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个人也齐心协力的想一起留在北京，或者说一起留在哪里， 成熟的恋爱状态了。 是啊，非常的向好，而且非常值得学习。 哎，如果一起留在某个城市的话，我觉得这样分手的几率还小一点。 对，他们就继续两个人都留在北京了、所以两个人继续在北京拼搏打拼、 而且两个人 也祝福你们啊。 而且两个人这心往一处使，劲儿也往一处使。 是、从大一开始到现在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想抛出第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毕业后导致分手的众多原因有哪些？樊雪觉得除了说异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你觉得是会导致分手的？ 我觉得就像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可能两个人这个工作的情况、工作环境不一样，然后工作的内容也不一样，就可能会导致你接触的人群不一样。然后这也有点像异地的原因。就我 觉得你说两个人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路径已经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大相径庭。对、我觉得因为你们之前如果说谈恋爱的时候在一起，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在一起的话，肯定是相关专业或者是在一个学校里那种氛围是一样的。但如果你走进不同的社会，走进不同的职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分道扬镳。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东西是必须摆在面前，就跟昨天的这个消费有关系的，就是物质的情况确实很影响这个事情。 快，我们来一个那个故里上线，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一盘 散 沙，都不用走都散了。那个港台腔是学不到了，学不到精髓啊。就是这个物质方面，你因为一面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住宿舍有多幸福、有食堂吃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旦毕业之后你再也吃不到这么便宜然后又这么量大的饭，也住不了那么便宜的宿舍、水电费都那么便宜，然后一出去之后你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你的花销是要成几倍几倍的翻，所以可能说你像昨天我那种什么衣服的花销就要大打折扣、必须得缩减，没办法呢，因为 你要租 房 子、 水电费， 你要吃饭呢， 对， 你再谈个恋爱还是异地行不行了， 就是光是这个交通费就已经让人觉得很心疼了， 虽然说很现实啊、但是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这个情况就是这么残酷。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有点稍微的不太看好的，就是说两个人不太相信两个人能走太远，或者说能一起吃苦。 我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来说不太、 心态上的， 对对，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在我看来，毕业季其实不等同于分手季。这个分手是什么呢？嗯、它不是说到了毕业季就该分手，或者说就适合分手啊，嗯、就各种条件上就适合这个分手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它其实是你心理上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想 对 这个事儿还得是看自己， 而且或许是之前就有堆积的一些情况，在毕业季这么多事情扑面而来的时候，一下子崩了， 崩了， 对，心态崩了，就可能是在毕业之前，女生可能就会问这个男生啊，说你能不能给我未来，或者说我们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走下去？ 嗯， 然后男生可能这个时候也比较迷茫嘛，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怎样的选择和怎样的就业机会，以及要去哪个城市。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会说，嗯，我也不太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就可能会、嗯、没有办法给女生就是非常足够的安全感。 哎、嗯， 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临着毕业季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 对， 我觉得可能女生相对而言可能会更觉得不安全一点吧。 嗯， 这是我的揣测啊。 嗯，就你这揣测可能说你真正到大四的时候，而且在有班队的这个班级情侣的这个情况下，才能真正得出一个实际上能够确凿的一个结论，对不对？ 所以说，童哥就是作为男生的角度啊， 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这个时候、 嗯、 比如说有个女生、 嗯、 你女朋友会问你、 嗯嗯、 那我们以后会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嗯、 你们俩面对着不同城市甚至可能不同的学校， 我觉得得先走走再说，现在还是不能 对吧，你看、 嗯、 但是我们女生就是要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哪怕你是骗我的、嗯、你懂吗、 啊、懂了， 对，就是你至少要给我支撑的力量，要让我知 道，今天又成了薄荷点秋香了是吧 要让我知道你是有主见有未来远见、嗯、而且对于我们两个人我是在你规划里面的、 啊、 你要让我知道我在你未来里， 规划肯定是在， 是的， 就是在我的心里，会在两个人共同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向往的生活里边哈，但是具体朝向怎么走，以及说能走，甚至就是男生打心眼里想究竟能走多远，这个事儿你就没办法。 哎，你看好气，所以说不能告诉女生你知道吗，如果说因为这样分手的话，那这个手分的是应该的不能怪我们环境啊， 这个回答是零分啊，我没有得分， 对， 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模板， 那你就是凭实力担的身了、是不是， 错误模板大家不要学习啊，就是樊雪刚才说的那个大家要好好记得啊，男生写在小本上，就是还是不要去想这样的一个就是不要觉得这个毕业季等同于分手季是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最起码你不要心态上告诉自己啊、 嗯， 毕业了，嗯，我们俩可能会分手，我们俩该分手了。嗯、 我先想想，赶紧养活自己吧。 对， 其实两个人，我是觉得就是临近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如果说这个时候心跟心之间更贴近在一起，反而会更好的会度过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嗯、因为人的心里都需要有一个支撑。其实伴侣就是你的情侣会在你的情绪上，包括在心理的疏导上，我觉得都能给你很大的帮助和调整、 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啊，我觉得毕业季也等于是一个就是考验季， 是的、 嗯嗯、就是我们之前不都有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考虑这个人要不要、嗯、要不要这个婚前同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一个性质。 是的，那好，接下来更多的话题敬请期待下半段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好，一起的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 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各位好，我是樊雪。 嗯，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来搜索982青年说，以及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扫描樊雪手中的这个粉色的小牌啊， 是的， 少女心的小牌牌， 关爱青年计划。 哎，你就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看看哈，我跟樊雪究竟长什么样呢？啊，是声音怪好听的，它长什么样呢？ 好看哦。 好，还是可以的啊。好，那个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毕业季等不等同于分手季，以及分手的原因有哪些。刚才是以我们俩的立场分析了大概有四个原因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有哪些遗憾，我觉得这个东西会稍微的让我有一点点， 今天好适合童哥啊。 哎，稍微的有一点点 忏悔录。 忏悔录为什么是忏悔？ 这不遗憾吗？那遗憾的话，那肯定就会有如果这个时光倒流。哎，这个歌怎么唱来着？假如什么？哎，我不唱。 你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发现你是上世纪的，我是这个时期的。你唱的歌我没听过。 到底是咱俩谁毕业？到底是咱俩谁年纪大？ 是，你是说的是那首《再见》吗？歌迷小子的那首歌吗？ 哎，我们一会儿 老老实实说， 不是， 那是张震岳的。 什么？假如时光倒流，我记得是。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问题来了，这个假如时光倒流。你先说一下你遗憾的事儿吧，然后再说一下如果时光倒流，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哎呀， 你能怎么做？ 你看我这时候换了一个，我换了一个伴奏， 悲伤的电音乐呢？ 是，我觉得聊到遗憾，你说大学四年，因为我们刚刚步入大学的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然后不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概念，说这个大学究竟要怎么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或者按照什么样的规划去走。心里是没有数的，其实是我觉得我大一整个一年就是傻傻的比较刻苦的在练习基本功。现在想起我觉得一点都不后悔，那个时候甚至我有段时间特别质疑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专业，然后经历一个崩溃。因为我是跟樊雪还不太一样，樊雪是考进传媒大学播音系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是先退学，先从一个大学的新闻系退学，然后又考到这个咱们学校的播音系。其实一路走过来是吃了很多的苦的，而且山东的考生的高四那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没错。 然后进入到大学之后就觉得必须得珍惜，必须得好好的努力。因为来到自己梦想中的殿堂。如果不付出200%的努力，总感觉对不起自己高四或者说高三那两年的付出，以及退学的时候全家人的反对，你会觉得没有交代。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这根弦儿有点松了，因为大学生活确实节奏会要自如一些，根据你自己的心里的那根弦儿来去定你的节奏如何。 爱买衣服了。 开始有的时候会进行逃课了。但是我觉得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大学没有多读几本书。去图书馆，我是比较爱去图书馆写作业的人，也会偶尔去翻翻书，但是翻的还不够。没有在大学里面多跟同学进行几次旅行，因为我去年是跟同班同学几个人去到成都一起玩了7天。才觉得之前因为我大部分的旅行是跟爸妈一起的。 我很喜欢跟我爸妈一起旅行，但是觉得跟同学之间的旅行是 另一种感受， 另一样完全不同的感觉。 嗯， 因为一群年轻人，你想在成都大半夜十二点吃完转转之后，一边开着车把窗户全打开，然后一边在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哇哦， 那种感觉是一辈子难忘。 嗯，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趁着大家有空的时间，一定要多聚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进行旅行。现在我们，哎呀，我觉得跟我约过要去毕业旅行的同学，可能真的有好几波了。 童哥要哭了，现在我都要哭了。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看到童哥现在泛泪花。 是，然后大学还会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谈一场恋爱。 哎，这哎呦，我的童哥呀！ 觉得大学没有，就是经历了亲情、友情，然后师生情，但是唯独少了爱情这块，会觉得大学没有那么的完整。 哎呦， 有一点点。哎呀， 听着都要哭了。 不知道为什么哈，这可能是睡得少，人这个神经。 哎，我这是又睡了十个小时的人， 应该是愚钝才对，不知道怎么着变得这么敏感。然后还有就是大学这最后一个，再说最后一个遗憾，就是大学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自己吧。我觉得认识这个过程可能推迟在大四，稍微显得有点着急和慢了。因为大四的时候觉得整体的面试可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显得有点不顺利，而且我今年遇到了很多的情况，就是进入到最后一轮了，然后被淘汰了，然后付出了精力，付出了努力， 时间， 对，付出了热情，但是最后擦肩而过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跟第一轮被淘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我毕竟努力付出过了，可是怎么觉得今天像节目最后一期。就觉得就是劝同学啊，就是早点去认识自己的情况，认识自己的喜好，然后好好的努力，好好练基本功。以及在座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小伙伴们，然后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大一大二的话，那你非常幸福，你的每一天都像春天的小苗一样，小芽一样，你都在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贪婪的汲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一定要好好 的 去奋斗，因为青春其实就这么几年，是最光彩最有光芒的啊！一定要趁着这个时间去努力。 谢谢我们导播老师专门给我们童哥还送来了纸巾，超级贴心。就其实我听童哥说这些，因为我一直都知道童哥是一个特别能抓住机会，然后也特别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就比较羡慕的。要说起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嘛，就是如果说我的遗憾的话，可能因为我性格比较闷，这是童哥也对我的定义，就是你这个人比较闷。然后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打开自己和别人进行相处，和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就是这是我到大三之后才开始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认识别人。我可能大一大二最多的时间就是自己憋在宿舍里，或者在图书馆可能看个书，自己看个剧，刷个剧，也不爱出去玩，然后也不爱接触人。就是， 后悔了吗？ 后悔了，真的是后悔了。然后也没有说太多朋友或怎么的，就可能大多时间都是自己在一起。 是， 对， 你看这么说，其实我也挺心疼范雪的，因为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看过，因为我前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不懂事儿，然后就经常爱责怪妈妈，就说怎么没有从小给我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为什么不爱看书？你说这些事儿明明怪自己，你说非得不懂事去责怪他， 这跟妈妈什么关系？ 对，但是我那天看了一句话说，那个其实是那个一部电视剧里面，他是说的爸爸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呀。 对， 然后其实我一想，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呀，所以 每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妈妈的，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 啊，是，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次做大学生嘛。虽然我是第二次，在那个大学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不算正式嘛，不算正式大学生，算来到传媒大学才算第一次当大学生啊，第一次人生有这样的体验，然后一切都是全新的。 但是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就是 很难过，在大学没能谈一场校园恋情。我在大学谈的那一段恋情还是个异地恋。对，我其实很后悔，就是没能在大学，因为刚才也说到嘛，就很羡慕班对儿，就觉得就是我从来谈过的这一段感情里面，反正至少从来都没有过，就是每天你都和他朝夕相处，然后没有享受过你们奔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同一个就是心之所向的那个劲儿， 对， 没能拧成一起，就没能感受过这样。 是我非常能理解你这句话，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好朋友，他们俩是从大一就在一起四年，然后我逐步见证到两个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努力，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的这个过程，我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的，因为这两个人在互相的成长，互相的 对，互相成就， 对，成就这个词说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很羡慕。为什么那个人迷路了？ 好想哭啊。 纸巾分你一半，纸巾分你一半。 说起这个话题，我真的是就是一度特别的难过，就是没能在大学谈一段感情。 哎呀，今天其实我们俩在说这些的时候，就是想提醒大家还在上大学或者大一大二的同学们，还是早一点去弥补一个个的遗憾，去发现更多可能性吧，好不好？ 至少不要，如果我们刚才不问了你第二个问题嘛，就如果再来一次的话，那你会怎么做？那要按童哥这么说的，会更加珍惜大学时光，然后会读书，然后会和好朋友们就是多多相处，然后会谈恋爱，是吗？ 是，你几乎总结的是对的。然后还有再加一点，就是早点认知自我， 对， 早点去发掘自己适合的喜欢的方向，然后让自己大四的时候就能够发光发热，被别人看到，好不好？就不然一直被忽视的感觉其实也挺不好受的。 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能说得出来这些也是另一种幸福，就是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的话还不算晚。我们童哥还有一个月吧，还有一个月毕业吧。 一个月的时间赶紧先减肥吧，别毕业红毯的时候他一看啊怎么胖成这样了。 这一个月那个读书肯定读不了很多，谈恋爱也悬，那认识自己呢也有点晚，减肥吧。争取毕业之后收获一个美美的自己。 这也能收获，也只能收获这个了是吗？你对我的期待值有点低哦。本来说这个话题因为一聊遗憾人都会有点悲伤，觉得曾经可能有机会拥有，可是最后却没有拥有，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凡事大家得有点遗憾。 是的， 如果太完美的话你会觉得不真实，反而你会忘记他， 有缺憾才是生活嘛。 是，大学这四年，你怎么能说没遗憾呢？天天都有遗憾，每一天都是不完美的一天。可是每一天又想着向这个完美的这一天去迈进一步，然后这一天就是又是全新，又是值得的，又是值得兴奋的，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在大二这一年是遗憾最多的一年，这个遗憾是比较具象的，可能说少一次主持机会，比赛的时候失利了，早一轮被淘汰了，但是呢大二下的时候可能是跟妈妈一次，可能我妈都不记得了，一次谈心，或者跟朋友之间的谈心，就会让人觉得我妈经常爱说仨字儿，慢慢来 啊。 我之前特别不认可这三个字，我说大家都在努力的急速的往前走，我说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快节奏的城市，你慢一点的话你就跟不上别人的步伐，你就会落后。但是我现在明白了，这个慢慢来是什么？是每一步都踩实踩住了，每一步都让它变得有收获，变得值得，然后才能真正有收获。 妈妈说的对 啊对啊，慢慢来。因为正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太快，学习节奏太快，所以有的时候才应该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心理节奏。 就大二是我们人生的瓶颈期吗？ 对， 我觉得大二也是我整个大学时间就是最觉得遗憾以及最难过的阶段。 你也是大二吗？ 对，我也是大二，因为我大二上就是谈了上一段感情嘛。 那也挺久之前了。 对，然后就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的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够好，而且在那段时间就是饱受了别人的非议，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什么东西，就是现在再往回看就觉得自己就是想要的太多了。以前就觉得我这个人就什么都不 care， 我心态超好，只要我开心我爱的人开心那就可以。就在那个时候 就我现在再来想，就是我想要太多了，我还想要友情，还想要爱情，还想要别人能理解我，但是凭什么呢？对吧？ 这是凭什么？ 就是 把我们一下吓回去了。 就是你自己走的路是你自己所选择的，不管你是收获也好，还是你失去也好，就是每一步都是你应该的。 是， 对，就是别人现在再来想，好像能接受，而且能理解所有人的非议了，已经觉得都是我应得的。 哎、你说，我觉得你说是因为恋情受到非议，那我也有受到非议的时候。 真的吗？ 啊、真的，我从初中开始就有。真的，我初中的时候，初中之前，在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校里的明星，因为我什么活动我都是主持，然后怎么着都有我。但就初中的时候，会经历校园暴力，这个校园暴力是指语言上的暴力。 嗯， 然后高中的时候也经历过，大学的时候反而会好一些，因为大学更加包容，可能人更多吧。 哎，你知道我其实一直都饱受非议的一个人，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都像是童哥说的那种，就是被大家所喜欢的、 Superstar ， 对对，就是什么活动都有你，然后你还什么都会一点儿，老师啊、同学啊都很喜欢你，但是。就像是童哥说的，那你在被追捧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有很多人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行为啊不理解的。 但是不理解，对。 但是在我这儿，现在看来就是其实是对等的。嗯，你被人喜欢，也活该被人讨厌。 你这个想法非常的成熟。 对，就你的光芒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温暖，但有些人就是觉得你很刺眼。不管是你的性格也好吧，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儿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就是翻去咱们俩今天就掏心窝给各位听众去展示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大学的遗憾。其实樊雪是一个不太。就是节目中我们俩聊得特别好，就是话很多，大家有的时候会去叽叽喳喳的，好烦恼，大早上起来听着两个人。但是生活中呢，我们两个又不是那种特别爱去解释的人。 对 别人说了之后说，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说服自己说，我自己开心就好了，我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另一半开心就好了。 嗯， 我何必去管别人的声音？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稍微的解释一下，否则就是谣言这件事儿啊，太可怕了。 哎，你知道，就是我当时知道就被别人非议的时候啊，你知道我选择做了什么吗？ 嗯， 我直接屏蔽他的朋友圈，就是我不看他的消息，而且我就是。就是麻痹自己，就告诉自己没关系的，就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就一定会过去，他也会就是时间久了就 知道真相， 对，知道真相，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你不说的话没有人会理解你， 是，但是 其实到现在我也还都没说， 但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点是哥哥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两点，一，时间真的是一剂良药，或者是有魔术效果的一种药，它可以洗刷掉很多的东西，别人可能这个时候真的忘掉了。第二种，在别人的眼里啊，你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没那么重要，他关注的中心都是他自己，所以你的事儿啊，你的一些可能说槽点，你的一些被人吐槽的一些事情，在他看来只不过也就是一闪而过的事情，他没有那么的在乎，只是说当时引起他的足够的兴奋点以及足够的他的这个兴趣，然后过后就结束了。 但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就是不再去考虑这些，我是真的就是开始知道了我对于身边人要学会珍惜小心翼翼了，就我开始知道要维护关系了，而且维护的是爱我的或者是我爱的这些人的关系，就不再去考虑别人。 你看这不就很聪明了吗？对不对？这个做法就是对的。 是 守住自己的内心， 对， 然后别人的声音肯定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就把不好的该解释的还是要适当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的方法不要偏激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人确实是距离太远了，然后听到一些东西哈， 但是有时候也要告诉自己一声 Who care? I don't care。 有的时候要有这种要酷一点嘛，对不对？就要酷一点， 对， 你爱说啥说什么。 是的，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那个真善美的那个本性，好不好？继续做一个善良的阳光的青年，好吗？ 是的。 好，我们这个稍微的这个有点温暖，甚至说有点小小的 伤感 小伤感的感觉，稍微的换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这个毕业季的话题。其实不仅有遗憾，也有很多收获。 是的。 你看我这个时候我是即将在20天之后收到樊雪的一捧花，又点了一下， 又点了一下，哎，我会给的，已经漂漂亮亮的。 各位我的师弟师妹们啊，这个花不要少了啊！ 是的， 师哥走红毯要稍微的风光一点、啊。 我通知大家了， 又拉一个群，大家说 送花群 太贵，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花？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觉得你说收获是什么？还有就是、同学之间。更加彼此珍惜的那种友情， 是的， 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哎呀，就会畅聊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说，哎呀，我们未来还要在一起啊，我们还要一起去玩，我们还要去土耳其，我们要去日本，我们要去中国的各个角落，我们要去到各个地方去玩，我们要一定要一起完成这一项一项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要做一些事业，然后我们一起要努力，一起要打拼，争取在10年之后。我们要过上什么什么样的生活， 哎， 就这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非常有生活的期待感、期待值，对，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重大的收获。当然还有在回顾这大学4年的时候，你收获的是什么？收获了很多的感动，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这都是收获。 那对于个人呢，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 上大学之前或者说临近毕业， 哎呦，这又要换音乐了就是最大的，你说我最大的收获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心态上一种转变吧。原来特别特别特别不能接受失去和失败，现在能够稍微坦然一点， 没那么较真了。 因为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并不知道说你失去这个之后你会不会得来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以及一个无比灿烂的明天，对不对？你今天可能会被这件事困住、那明天你可能啊收获了这个好消息的人却没有等到明天的这更好的消息，所以这么想的话就是天天也能傻乐有这种心态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你说爱笑的姑娘和小伙运气不会太差，这句话绝对没有毛病， 就是我了 对，爱笑一定会有好运气的。希望大家也是每天早上起来听青年说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这个聊青年人关心的话题，也是跟我们一起笑，少哭吧，因为我们确实不怎么哭因为刚才这个话题确实是戳中了这个我的一个泪点。因为聊遗憾这事儿大家都会有点难过，对，但是接下来我们立马就阳光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因为 就是 樊雪要送我花了吗又来了， 今天点了我4次了，我会送的，真的具体时间然后具体地点还有喜欢什么花的告诉 我 每隔2天我会艾特你一次， 好的那这大学要这么看，我觉得童哥好像最大的收获不仅是专业上的提升啊，还有人脉上啊，以及这个心态上，我觉得 心态上的收获可能是更大， 心态上的收获可能是更大。 对，因为 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觉得我以前其实是个很拧巴的人，虽然说别人看着我，虽然说别人看着我都大大咧咧，然后很爱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太 care， 但是就我觉得我之前就是很不喜欢说自己想要什么，我可能从小也是跟家庭条件，就跟家庭条件有关系，就是我爸妈对我很严格，就是我可能不敢会说，也不是不敢吧，就是不太善于会说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就可能会家里会很严格的告诉我哪些你不该碰，哪些你应该去学，然后我到现在就越来越坦诚，我觉得坦白自己的欲望也是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就我会非常清楚的告诉爸妈我不喜欢做什么，跟朋友说我喜欢做什么，我喜欢谁，我喜欢干什么，就开始和自己和解，和自己把酒言欢，握手言和了。 是，然后关姐说师哥明年我走毕业红毯的时候你也得给我准备一捧花啊， 我喜欢什么花我都会通知你哦 好的好的，明年你走红毯的时候我给你专门去送去，好吧就是爱什么也要大声说出口，这句话是真的要学会的。 是的， 对， 不要再去做一个拧巴的人。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不管是恋人包括家人以及另一半，你说让他猜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猜不到，他不是说不走心或者说不上心或者说不关心你，但是真的想不到。 是的， 就是这个时候反而说直接去说啊，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他也觉得哎，我付出了之后你很开心，我有一种付出的收获感，然后你本身有一种获得感，所以两个人都很幸福都很开心。 这说到这两个人，我就想我有一对朋友，他们就是男生比女生大3岁，这男生今年也是毕业，对，女孩上大2， 然后呢他俩就说到分手，就是分手、一直在说这个话，对不起，一直在说，就说到毕业然后何去何从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男生比女生大三岁，又回到我们之前青年说说过的这个男生和女生最好的状态、这个男生要比女生大三岁的话，就特别能和女生的这个心理年龄持平、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这个分手的概率，他们两个就把未来规划得特别好。 你看看， 对，女孩就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就会特别痛快地说、我希望你毕业之后要做些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联系，不耽误你工作，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男生也都能全然接受，我觉得这个状态就特别好。 这个女孩的这个攻、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出一本攻略， 是的， 给大家学习。 怎样毕业不分手呢？ 是的，就是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去年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异地恋要怎么维持的一个话题，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也很现实，就是联系和见面，就是我说见面是不能替代微信和电话联络的。见面是一定要见的， 是的， 对，就是见面。我觉得说工作如果说很紧张的话，那你肯定要设置一个频率，比如说一周一次、两周一次或一个月一次见面。可能一起见面就是吃个饭、看部电影，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在这个时间之内，就是哪怕不用说话，两个人就互相的牵着手，或者说对视着。你的心灵就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拉近，就不会有距离感，心理上的异地恋就会结束。 是、是，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哎，提醒大家，这句话说的好心酸，就是 说的你很有这个 很有经验一样，就不要 什么。 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见了面两个人就自然就解决了， 对， 不用说话，可能就像童哥说的，心灵上建立沟通的那一刻， 你的异地恋就已经over 了，就结束了啊，就已经开始了在一起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好，今天我们先聊了一下毕业季的遗憾，然后又聊了一下毕业季的收获。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毕业季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引起了一定会引起很多很多人的共鸣。 是的， 那所以说再次鼓励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的982青年说，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因为我们也想把您的声音啊，通过我们的嗓子啊，通过我们的话筒通过我们的话筒传递给更多的青年人去听一听，是不是感同身受，是不是有同等的疑惑啊。那张彤和樊雪其实也想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困惑，解决一些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毕业季。对，毕业季还是要拍照的，对不对？ 是， 要赶照拍照。 你们还没有开始吗？ 我们班级还没拍，其实稍微有点来不及了，但是要加快速度赶紧拍。我就想着 不还有什么毕业晚会， 对，就是樊雪这个拍照技术怎么样？要不 我不错我真的不错。 可以啊，那你可以就负责给师哥拍一组毕业照片。 可以的，我真的可以。 照片是骗人的骗。好，那么今天我们的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我们会继续畅聊一下毕业季之后的工作的规划，还有考研的一些情况。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哦。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案，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青年张彤。 哎，大家好，我是少女樊雪。 又来这个梗。少女确实比我小两岁，确实很厉害啊。 那可不大 啊。那个还记不记得上半时段我们说了夏季要多吃什么水果？ 荔枝。 哦，这个脑 补脑的。 这没吃了不少啊， 补脑养胃的。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是个粉色的小牌，扫一下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对，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对，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来搜索982青年说，982青年说，随时也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毕业季。如果毕业季你有一些感想，或者说之前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创意的话，毕业旅行啊、毕业照啊什么的一些想法的话，也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因为张彤现在确实挺需要一些创意的。 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先聊一个就是如何告别母校的一些方式吧。我们看到了，我们举了其实很多个大学的例子。我们先看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好不好？ 好。 哈尔滨工业大学呢，是举行了一个青年讲坛策划中心推出的毕业季了，让我再多看你一眼的活动，用镜头和温馨的语言来定格图书馆的钢琴、梦溪湖的黑天鹅和知名的大茶杯。啊，通过这些景色呢，让人逐渐的回忆起啊，就是大学四年的美好的时光。也有人说，我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差点看哭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多么希望把师大的美好时光永远留住。一条条的留言戳中泪点，看过了，毕业了，让我再多看你一眼。有人说，转眼的时间，毕业的变成了我们，总是想微笑的离开，却总是微笑着泪流满面呀。哈师大，我爱你的点点滴滴。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赣南师范大学，他们呢是2000多人相聚在他们的这个青春广场，然后领取了活动手环。哎，想想就特别的壮观，2000多个人，然后相约跑过这个体育学院，然后穿过蓝色海洋田径场，以及他们这四年来走过一遍又一遍的地方。 其实我之前不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赣南师范大学，其实我了解，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会每一年提前，就是临近毕业季之前种那个毕业花。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花。这个因为花的名字确实是有点拗口啊，有点小众，我没有记太清。我记得他们第一年种的是向日葵，第二年好像种的是勿忘我，然后后来又种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不知名的小花，花语都是类似于不要忘记我，学校还在想念你什么之类的，然后用鲜花的这种方式，然后来 送走一波又一波的毕业生，然后表示与母校跟毕业就是毕业生之间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维系和寄托。当然 这也好暖 了，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毕业红毯，其实刚刚在提，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 你又提了。 对，就是我们会穿着，女生会穿着晚礼服，啊，男生会穿着帅气的西装，然后呢结伴一起走过红毯。这个红毯虽然不长，但是其实就是那个四五十米的距离，也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大学的四年。 是的， 概括我们的学习，概括我们的生活，概括我们的进步，概括我们的缺憾，概括我们的友情，概括我们的爱情，其实都是可以的。 这说到现在我都没走过都要哭了。 又泪崩了是吗？ 想到就是因为还没有经历这个大学的毕业嘛，想到就在高中，当时就大家也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和仪式啊，就大家把自己的校服拿过来，然后让同学们签名，让老师写寄语，而且当时特别矫情，就是会把就是你知道你的第二个你的第二个纽扣 送给最喜欢的人， 送给你最喜欢的人。 是的， 然后把你这个左心房的位置让你最喜欢的人或者最好的朋友写名字。就当时那一刻真的是泪崩，我记得当时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就特别特别接受不了，就觉得你最爱的这些人。 你说为什么我当时没做这些事儿？ 真的吗？哎，我有哎，我的 知道 毕业册以及我的校服， 我有毕业册， 都还整整齐齐的放在家里。 我的毕业册也是珍藏着，我高中没有写，因为高中的时候第一年高三不懂事儿，记不得，时间紧。第二年高四，大家都忙着学习，其实大家真正的交流并没有太多，因为下课都是趴一会儿或者继续做题，然后我能想象到，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初恋这件小事》嘛，然后就是把纽扣一定要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 是的， 然后大家会互相的送花，然后在衣服上、校服上 写 满 名字， 虽然这件校服肯定不是特别贵重，但是呢就是一旦写上名字之后，它就是永远都散发 着无价之宝。也是我现在就是无比珍重的一件宝物。 对，哎，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煞风景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当时的校服是拉拉链的，没有扣子。 哎，我们有衬衣，哎，就是两件套，就是里面有个小衬衣，然后外面有一个拉链。 回家会不会被骂呀？孔白雪就妈妈说你怎么把扣子给我扯了？ 还好，因为是最后一次穿，当时想的时候也是，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穿，也是第一次把它弄坏。 哎， 但是值得。 哎、送给是不是送给当时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没有，送的女孩子。 自己的好闺蜜。 对，好朋友，好朋友。 明白了， 在高中那个年纪还没到就是有什么很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早恋。那证明还是一个好孩子。 是的。 好，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这个毕业的不同的方式哈，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都会做的就是毕业拍照。因为拍照，因为现在大家脑洞都很大，因为我之前看到过很多，就是可能有一些理工专业一个班只有一个女生，可能在一些幼师的专业一个班只有一个男生，然后这时候可能在只有一个女生的班级，所有的男生都会穿上西装，让女生穿上婚纱，一起向她表白，一起跪下向她求婚那种感觉。 哇哦！ 然后幼师的话，就可能所有的女孩，然后女孩也穿着西装，让男孩穿婚纱，反过来向她求婚，不同的表白。 也都很有趣，很有意思。 对，摆成不同的 logo， 不同的造型，然后去拍照。 我觉得童哥一直是比较浪漫型的人格， 是的， 天马行空的一个人。 是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刚才童哥还说让我当他摄影师，问我拍照怎么样。 其实很想。 有没有什么点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大学，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突然觉得变得很俗，大家都会做，就是在大学待过比较久的地方，可能48号楼，西楼前明德湖，以及那个流水的那个小桥边，图书馆前操场上，虽然操场上并没有跑过圈，只是体测过一次，一边跑一边累死了。 什么地方再也不来了。 对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挺想在1500报的舞台上留个影。很想，因为那是 每一个播音系的 梦想开始的地方， 梦想开始的地方，能够站在那上面主持，那是真的很骄傲。 是的， 因为传媒大学的舞台真的不好站，嘘声一片一片， 飞机一只一只的。 对，纸飞机，我们有纸飞机，抛纸飞机的传统，还有卫生纸啊，一卷一卷的往上扔。你说的不好就往上扔，说的好可能也往上扔。 哎， 这都是大学非常美好的回忆啊，这是也是不同的毕业方式。希望在毕业走红毯的时候不要再被扔纸飞机，然后一边走一边嘘，今天穿的衣服不好看。 哎，所以说童哥有没有为我们毕业红毯做准备？ 哎， 这个服装啊，还有什么毕业晚会的节目啊， 男生的衣服真的可以挑得很有限。 对，但是应该比较好准备吧。 嗯，我想还是想，因为我认识一个服装设计的一个朋友，我很想他给我 来个不 一 样的， 但是呢，他一直在拒绝，因为他走向了运动装设计的一个。他说：“你要是穿运动装可以。”我说：“当然不行了，别人都那么正式，我一个人像就是来走个过场，然后接着去参加运动会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很不正。” 这运动员进场啊， 对，还放着那个运动员进行曲啊。就还再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可能说挑衣服的时候，就是发给樊雪，让樊雪给我参谋参谋啊。 可以的，就站在女生的眼光。 对，到时候把第二颗纽扣摘下来，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 哎，好的， 可以的， 真的。今年哎，学士服有纽扣吗？ 学士服没有哎， 那你打算 里面可以 穿个衬衣 吗？对，衬衣。 那这件衬衣废了。 没关系嘛。可以让他再送我一件。 哇哦，但是很甜。有没有？ 我努力，我努力。 有没有很甜？我们在这儿祝福童哥好不好？ 呀，怎么突然变成了我单场了？今天就全世界感觉我一个人毕业一样。 哎，但是真的就是刚才童哥也说到这个大学的遗憾，没有好好的谈一场恋爱嘛。 嗯， 希望你最后成功，行不行？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 也希望我成功，我还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趁着毕业的时候， 是的， 因为我觉得不仅是毕业季，我刚才其实想说一个观点，我说也是什么，也是要勇敢迈出一步的关键的一步。 是的， 比如说我大学一直暗恋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去发声，那要毕业了，赶紧去说出来吧。 是的， 也许可能人家会拒绝你，有点扎心， 但是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是的，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说现在我们看到每天看到那么那么多的就是青春的校园题材的一些剧，都是说遗憾，当年为什么不说出口，为什么不主动的迈出一步，所以现在就是不让自己遗憾。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你敢迈出一步，我 就 敢跟你有故事。 那咱俩看的又是俩故事。 哎，我的这样显得好屯儿啊。我就敢跟你有故事。 我家就住在那个屯儿。 哎，我们就是画风回来了，一下子心里好像舒坦了。 对，因为今天我们 是没这么渣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日的早上，还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也希望大家，因为我们这话题其实不悲伤的，只是说有点感动而已哈。因为我们都是一直都是正能量的节目，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元气满满的 up up 向上的那种感觉。 是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要聊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那就是各大城市对于优秀毕业生的抢人政策。我觉得这个我还挺想听的，挺想了解一下，因为现在还是有可能大部分同学已经解决了未来的方向，可能去考研，可能留学，可能现在已经有这个就业的一个途径了，但是还有一些同学可能正在困顿之中，可能错过了一些机会，或者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些消息就一定要认真的仔细的好好的听好，好吗？ 是的。 好，接下来我跟樊雪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各大城市对于优秀毕业生的抢人政策。那么今年的毕业季呢，已经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抢人大战中已经拉开了帷幕，择业还是择城，面对这个问题，许多毕业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一部分人更看重城市对未来生活以及发展机会的影响，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先评估工作薪资待遇发展前景，再锁定意向城市。那么除此之外，也有大量的毕业生陷入到了选择的困境，哪座城市有更好的经济前景和就业机会，哪座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什么样的工作最为稀缺，不同城市不同岗位的工资又有什么特点，下面我们就用数据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些疑惑。 哎，我们来说一下，先说武汉啊，在2017年呢，武汉打响了抢人大战的第一枪。毕竟这个武汉被誉为大学之城，是不是？ 是的。 然后在2017年的2月，正式提出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的工程。在3月份呢，武汉还推出了专项政策，用来解决大学生住房难的问题。5月份又再次出台户口迁移办理工作规定，让大学生落户武汉几乎零门槛。哎，这听着就是好诱惑呀，是不是？ 就好想一个北京 福利特别高， 你想在北京上学去武汉就业是吗？因为武汉我去武汉大学比过赛，我是真的是觉得武汉这个城市的教育的环境和氛围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样听着就很温暖，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眼光抛向天津。5月16号，天津市政府抛出了海河英才计划，40周岁以下只要携带身份证、本科以及以上的学位及学历证件，便可在天津市落户。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条件则更为宽松。据统计，发布人才政策的城市数量已经超过了20个，另外还包括了成都、武汉、西安、长沙、济南这几个号称史上条件最优厚人才政策的城市。这些城市还在户口、住房、创业扶持等多项实际需求上给予了大力度的优惠。那么这么多的优惠政策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有诱惑力。 是的。 那么除了北上广深的政策看起来并不那么接地气儿，那么很多新的一线城市确实是设身处地的为毕业生着想，效果非常的显著。根据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调查显示，杭州我们的这个大四的学生的留存率逼近了90%，接近北上广深。那么在高学历人才硕士及以上的流入率达到了1.32%，这个数据应该是1.32%，肯定是有点太低了吧。大幅领先其他的新一线城市。那么成都的高学历人才流入率达到了1.19%啊，这不是百分之哈，是1.32%和1.19%，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杭州。 这样听着好像像我们刚才说的北上广深的政策看起来没有那么接地气儿以及诱惑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个人的情况吧。如果说我们个人素质较高而且抗压能力比较强的话，还是可以优先考虑在我们这个一线城市发展。如果你想要逃离北上广但又渴望高薪和优质的生活，可以把目光放在杭州、南京等作为首选城市。如果说你不想承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而且对生活的幸福感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成都、长沙、西安等中西部的城市发展。所以说要看自己的个人情况以及个人发展啦。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上几周的时间我和王松我们一起在盘点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就业的时候呀，这个城市的前景肯定是我们发展的时候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年人其实不是把这个当作唯一的依据，说只要是留在北上广深就一定会有远大的这个理想要实现。其实现在不同的城市，只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就像刚才樊雪所说的，我的抗压能力强，那我就留在一线城市。如果抗压能力弱，然后呢又想生活的比较好比较滋润的话，那可能会选择南京、杭州等一些城市哈。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这样更加的合理，也能过得更加的舒坦。 那童哥呢，你是觉得自己是择业的人还是择城的人？ 都要吧。我是抗压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还是会考虑选择留在一线城市，北上吧。 北上连广都去掉了， 可能是那个太热了。 哎呦，但我觉得我抗压能力一般啊，但是我心态好，而且我比较在意生活幸福感，我觉得我还是蛮有生活情调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就是别的城市。 让自己过得舒服，或者说更加就是符合自己的对于生活、对于未来就业的一个发展的预期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 那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用一首歌来愉悦一下我们的心情。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好的，一首歌曲，一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毕业季不说再见，青春不散场。其实刚刚我们跟樊雪也是介绍了一下各大城市对于优秀毕业生的一个抢人政策的一个优惠条件哈。其实现在刚才也说到了择城还是择业， 嗯 啊，其实我刚才说我很贪心，两个都想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择业。在我理解是还是行业啊，就是你的具体的专业具体的方向，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做主， 嗯， 就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还真的没办法委曲求全，我觉得， 嗯， 就是说可能说薪资待酬薪资待遇哈，包括你的这个福利条件五险一金等等啊，这些现实条件你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和你的初衷相违背，因为我确实看到了有一些师哥师姐以及一些前辈可能会确实会时间长了会有一点点遗憾，说当年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的初心，坚持自己的专业，然后进行了转行，然后当看到其他同学看到其他的人在自己在主播台上继续主持节目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羡慕，可是想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又是设置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障碍。对，还是先follow your heart， 还是先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城市可能刚刚毕业吧没有那么的重要，还是在我的心里看来没有那么的重要，还是先适合自己的方向，自己想要的行业，然后真正能够锻炼自己能提高自己的一个方向之后呢，可能也可以说从这个城市再逐渐进阶嘛，逐渐晋升到这个超一线城市。 而且我觉得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吧，就是要有一种我刚毕业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个心态，因为有好多人就是我有认识就是临毕业的师哥师姐，就是有怀疑自己的一个阶段，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这家面试没过那家面试没过，是不是说明我不行，我是不是不能做这个专业，我是不是不能在这个城市发展。 对，但是一遍又一遍的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挺好的， 我没那么弱，你很好但是我也没那么差，我觉得是要有这个不怕虎的这个劲儿在啊。 是呀， 我们不冲一冲怎么知道自己能获得多美好的明天，能够走得多远呢。 对，所以说心态你看看是不是这时候又显现出来。 是的 而且我身边就是我有一个怎么说算长辈吧，其实也就比我大不了几岁，他经常就跟我说，如果说你的心中一直是想好的，就是想积极正能量的事情的话，你的运气真的会变好，包括找工作，包括你想提升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自己的生活的标准，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天面对着镜子，今天我最美，我最自信，我最厉害，我最强，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无形之中给自己心理暗示，这一天可能就会过得非常的好。 对，而且你整个人的心气儿和气场它都会不一样，你想一个人如果每天都丧丧的，我觉得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以及充满正能量阳光的人给我们别人的感受肯定也是不同的。 对，这些可不是鸡汤啊，各位，这些都是实际，就是经过我的检验是真的是有效果的、所以你看我们就大屏幕上都是一些笑脸，都是各种各样的表情，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笑得像我们的这个 emoji 的这个表情一样，能够开心一点啊，阳光一点，灿烂一点。好，你看今天我也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衫，因为知道要聊毕业季，因为我觉得 我穿了一个背带裙， 是也是白色的， 就是很难得穿的年轻一点。 因为我想过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 哎 SHE 的一首歌， 我听过这个， 说就是很多年前你像你奔跑起来像一道春天的闪电，而且之前有人说我爱上你的那一刻正好是你在阳光下穿着衬衫对我笑，所以这一刻就是我们都是回到了最开刚刚开始可能进入到学校的那个状态。 是的， 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还是在坚持自己的专业，坚持自己的梦想，希望大家能够在毕业季的时候能够别迷失自己，还是要听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许会困惑，那这个时候你的导师你的师哥师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就是你很好的一个倾诉的对象， 来 多听听他们的建议，以及多听听青年说给你的建议，可能真的就咱们就不走弯路了，咱们都是走向这个光明大道，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九点的上半段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快到一个我们的片花的时间了，也是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那最后的一个板块的时间呢，将继续跟您进行互动。这个就业啊，今年的就业政策有哪些比较向好的一些福利啊？请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好的，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我是童女反雪。 这是什么、 啊、女童反雪应该是。 你这真的是就是非得比我小一点啊， 非得比你小 啊。好好 fine 接受接受啊。好，再次提醒大家的收听收看方式哈、 嗯、 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完全已经迫不及待的把这个粉丝的 WiFi 拿出来了。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嗯，这个粉丝的小牌牌、嗯、这个角是谁扣的呀？ 嗯，我是不会承认的。 当然在花椒直播上大家来搜索我们的982青年说，也就随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啊， 是的， 对不对，我们什么样的表情，因为今天我跟樊雪的表情是非常的丰富的，都可以制成好几组表情包了、嗯、对不对，又是哭 又 是笑， 又是哭又笑的， 对，又是沉思然后又是沉默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情都有、嗯、好，那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还是想把一首动感的歌曲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是周日嘛、 嗯、 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很好，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也鼓励大家今天呢多出门去游玩，我觉得 今天不限行、哦、 采摘的季节了， 哎，是啊， 可以去采摘啊，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好事情， 采点新鲜水果，对吧、嗯？虽然说咱们北京这是没法种荔枝的， 哎， 但是可以去买荔枝。 要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了一个特别特别坏的梗、嗯：你可以买了荔枝之后，把荔枝挂在树枝上，然后假装采荔枝， 骗自己的方式多大了？哎，你真的是少年童 哎。好的啊，这是幼稚童啊。好，接下来。一支非常动感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么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马上回来、嗯、不要走开， 一会儿见。 Thank you. 边走，忽然之间明白，爱不一定要拥有。回想你给的温柔，多想时间能倒流，再爱一遍，我也愿意付出我所有。多想昨天为我停留，多想陪你到最后，是我最美的守候。没想过我们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没想过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普通朋友。 好的，欢迎回来。两首非常动感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话题。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稍微有一点点好玩了。 嗯， 就是又有一种说法，就毕业季，刚才我们说了、毕业季是否等同于分手季。 哎， 我们又聊到了分手，就是分手季，毕业季接下来说还可能是赚钱季，还有 烧 钱 季。 哎，这个烧钱季咱们先来说一下烧钱季。 嗯， 就我是真的是觉得，就是你比方说你看我在北京读书，我如果说去其他地方去面试，去比赛的话，它其实是挺烧钱的。 哎，你这交通费、住宿费， 吃点东西， 你再想逛一圈 啊，那倒这个不算在这个费用里面，不算在说这个去就业的这个费用，而是说 你要包装自己啊，对不对？ 哎， 啊，你要 又到了童哥最感兴趣的事情， 买衣服吗？ 啊， 我 要包装自己， 很久没有买新衣服了，而且也就半个月前吧，不敢说了。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毕业季等同于烧钱季了，好不 好？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一项面向于近2000名经历过毕业季的受访者的调查显示，42.8%的受访者为庆祝毕业大约花费了3000元以上，30.9%的受访者表示，毕业季花费给自己造成了非常较重的负担。聚餐、送礼物、拍艺术照和毕业旅行是大学生中比较流行的庆祝毕业的方式。那么，毕业不仅意味着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还意味着人生阶段的转折。对于就此踏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庆祝毕业是对青春的铭记，也带有极强的个人仪式感。 哎，而且其实庆祝毕业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的。就比如说在科举时代，这举人通过这个州府举事的解释之后，然后要由这个长吏为其举办这个乡饮酒礼，或者说这个鹿鸣宴和鹰阳宴啊，听着就很厉害的样子，是不是？又有鹰又有鹿的， 很有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 对 啊， 就是古老的一种庆祝毕业方式吧。然后当代大学生也有自己所选择喜欢的方式庆祝毕业，但是现在也有问题。因为庆祝毕业就带来了很多的花销，如果说你不能自己承担，比如说自己赚钱啦，要由家里来承担，要依赖于家里的支持的话，其实也削弱了个人纪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然后如果说我们庆祝变成了享乐的话，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必要的了。 哎，你看，当毕业如果变成了一种负担啊，就是只是单纯的为了享乐啊，就是觉得肆无忌惮的 享受花钱的那个快感， 对，那就是没有必要。 是的， 我所说的毕业旅行肯定是还是说要结合个人情况啊，比方说我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一些，我可能会出国，可能会去到咱们国家比较远的一些城市去走一走、逛一逛。但是如果说这个经费确实有限，时间也有限的话，那就近的去玩，因为我们最近去秦皇岛玩，也离北京不算远，感觉来回2天的时间玩的 也很开心吧， 也很开心啊。 因为目的和意义其实在于和朋友在一起， 对，是人 是 过程，而不是说 要花多少钱，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理儿是没有问题的。 哎，是的。 还有说，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当中，毕业都被视为是一件大事。那么在西方呢，毕业生庆祝毕业甚至更为隆重和漫长，将毕业跟间隔年等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显然，这种庆祝在国内的大学生其实也喜欢毕业旅行，然后也是存在于认知和融入社会的一些意识的觉醒之中。那么现在很多的国内大学生也非常喜欢毕业旅行啊，包括我在内哈，甚至也出现了一些间隔年的现象。那么有所区别的就是，不少大学生的毕业旅行并未独立，而且依赖于家庭的支持。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呢，可以容忍自己的子女毕业时进行隆重的庆祝，甚至一整年的旅行和晃荡。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一般的这个毕业生呢，庆祝毕业的方式也要更加的务实，也要更快的转换好心态，融入好社会和工作之中。那么一味去埋怨大学生缺乏独立意识，恐怕也不太公允哈。因为仅仅就教育环境来说，我们为年轻人提供的教育就是保姆式的，在上大学之前一切服从于升学考试，家长为子女提供完善的后勤服务，学生不需要操心学习之外的跟成长有关的一些事物。那么一些家长就把这种习惯延续到了上大学之后，只关心子女能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到好大学进行深造，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太多独立发展的空间。 但其实我们庆祝毕业花了多少钱，金额是在其次的，关键在于这笔钱是从何而来，大学生又能否为这项经济决策独立，能够承担起责任。其实不管答案与否，意义与价值依然要打个折扣的。因为独立成人，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风雨和挑战还有很多很多。毕业虽然说只是一小步，但是这一小步体现的是我们人生选择的一大步。然后也为了能够让我们毕业更有收获感，也让毕业这场仪式更加有意义，庆祝毕业不妨拿出来 更独立的姿态。 嗯，我觉得这个介绍是非常的全面，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烧钱，但是还是和昨天花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嗯， 就是一定要视个人的家庭情况以及自己的情况而定啊， 而且要有意义啊，不能白花钱，是不是？ 对，只是说几个人跑到这个酒吧里边喝一顿酒，然后喝得烂醉， 散场了， 嗯，也没有 曲终人散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说的通俗庸俗一点啊，什么情感上的交流，心灵上的沟通， 这时候就不如就是来一场比较有意义的旅行，或者说其实送送礼物，你说送礼物这个东西还真的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表表心意， 可能说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再次拿到那本书，然后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什么小精品的礼物哈，然后你会特别有感触，就是想到了大学四年的时光，想到了这个人，甚至想到了我们在一起所发生的所有的故事。 那我们来揭个秘好不好，就是童哥想收到的毕业礼物是什么？ 我又要艾特你吗？ 我先听一下，我这事儿不能答应，我先听一下。 毕业的礼物， 嗯， 啊， 就你感觉， 我没想到什么具象的东西， 你感觉 用心哈， 嗯， 用心就行了， 用心的， 对 啊，这个最烦人了。 送礼， 问朋友想要什么 也行。送什么？我觉得就是不用送礼物，可以一起去旅行。 啊， 嗯，我是真的很想就是一起去毕业旅行， 送张机票这种是吗？ 啊，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最好是往返的哦。就如果说是商务舱，那就更好。 要不要把酒店啊什么的行程全都给你定好？ 但是你可以不去，我自己去玩也是可以的啊，好吧？这话已至此，那就我自己去玩，你赶紧去办一下手续啊，是吧？ 哎，刚才我只是替大家问一问，是不是看童哥有没有好的点？ 当然要众筹了是吧？为男主播去毕业旅行进行。众筹 是的， 这挺可怕的。 哎，新捐献，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是毕业季等同于赚钱季，咱们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是赚钱的哈。每年的六七月份，大学校园总是弥漫着离别的愁绪哈。那么一批批即将走出象牙塔进入到社会的毕业生呢，也会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致青春，带起了毕业消费热。 嗯，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应届毕业生的这样应届毕业生的一个调查显示，68%的毕业生毕业季的花费超过了4000元，甚至有2%的人毕业消费超过了10000元，仅10%的大学生毕业季消费在2000元以内。 哇！ 然而，伴随着消费热，校园里的也兴起了一股毕业赚钱热。一些尚未离校的毕业生、非毕业生们，也在毕业季里发掘出了无限的商机。 哇哦！就比如说第一项，哎，我觉得我可以拿这个赚钱，有没有？私人摄影工作室，哎，即将要告别大学生活，我们有很多的毕业生可能会考虑到这个个性毕业照作为纪念，但是校外的摄影机构却是要价不菲，然后也随着我们照相的需求越来越多，不少的在校大学生们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开始组建工作室，为我们的这个师兄师姐啊拍个性的毕业照，也有数据统计，大大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在短短2个月毕业季盈利分别达到了20000多元， 是不是开启了你的思路？ 是的，赚钱商机， 记得给我打个折哦。 好的，如果能办起来这个事情的话，给你免费的。 好，第二件是旧物回收。 哎， 我 建议童哥，我建议童哥就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二手衣服是吗？ 是的， 嗯，其实真的搬不走，太多了啊， 嗯， 就是。啊，和旧物买卖当中也有不乏大赚一笔的同学们哈。 嗯，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的小云，光是靠买卖旧衣物和配饰就收获了近2000元。谈起自己的生意经，小云总结为两方面：第一，在买卖旧物时，他会介绍好自己的搭配技巧，甚至会到学妹的宿舍协助搭配衣物和饰品；第二，小云会把旧物保管得很好，还会附送包装。这样的做法不但环保又节能，为高校提供绿色屏障。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但是呢，我这个人并没有把那些包装全扔掉了，觉得这东西一日归我，那永远都归我。然后没想过要送给别人这件事儿，更没想到过说还能转手卖出去。 这是我从 自己穿 打下的江山， 对， 是吧？弃之可惜， 对， 用之无趣， 是那必须， 但是还舍不得扔， 对。还有一种叫做物流啊，毕业季也是高校物流最为繁忙的时候，即将要离开校园的毕业生要往家里和新住处寄送大量的物品，快递公司由于人手不够，会在校园招聘校园代理开展业务。 同样还是我们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个同学，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呢是做了两年某知名快递公司的校园代理，他说每收到一公斤的包裹，他都会有几元的提成，算下来毕业季也能有几千元的收入啊，也是挺多的哈。 是的， 为了服务毕业生，我一般都会上门服务，学长学姐呢也有时候会到代理点进行咨询，有时候会直接打电话过来，我就会帮助他们搬运行李，在电子秤过秤之后还要负责包装，联系快递公司运送等等。他说我六月份毕业季是快递的高峰期，自己每天都会接到上百斤快递，在炎热的夏季他经常满头大汗，不就减肥了吗？还能赚钱，多好呀。 但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毕业季可能会等同于赚钱季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项都是靠自己的能力， 当然 或者说是 没有小聪明的 体力来换取的。 是的，都是非常的，就是你说你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投资包括你去运营一个新的这个生意的时候，一定要见机行事，对吧？一定要有合适的时机，但是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投机取巧哈，就是说他可能说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服务，你比如说我就很需要这个物流进行上门服务，因为东西太多太沉了啊，我自己一个人要提过去的话，要运到这个快递公司的话，那真的是太费劲儿了。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些学弟学妹们啊，如果能够提供这种有偿， 我们也愿意给他， 很愿意啊，两者都能够收获嘛，对不对？都能够获得很多， 所以需要我吗？收钱的那种， 你进不去，男生宿舍你是进不去的， 我在楼下等着你。 每次那估计我就想到樊旭说：“哎呀，童哥，这本书我帮你拎着吧， 不错， 每次拎一本书， 少一个。 这本书挺好看的，我没看过，那就送给我吧。 是你这件衣服，我觉得我哥也能穿，拿来转手送人了。 您这哪是？”替人物流啊，您这就是替人，就是我送你礼物啊，就是啊，礼物公司直接都被收走了啊。总之今天我们聊的所有的话题跟毕业季有关系哈，也跟就业有关，也跟我们的回忆大学四年的生活也有关系。毕业季等不等于分手季，等不等于赚钱季和烧钱季，其实都是跟每个人的具体的这个 个人情况和经历 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进行了互动交流啊，虽然说没有一一的进行这个念出他们的留言，但是我们也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这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们啊，也是面对毕业的时候能够有一份积极向上的心态， 是 能够坦然的面对毕业。 而且珍惜吧，珍惜当下。也比如说我现在大三的学生，跟我一样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们同学们，然后也珍惜我们刚才童哥说到的这些遗憾们， 趁着师哥师姐还在，你们还不是最大的一届，好好的享受你们的大学生活吧，好不好？所以说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最后还是想一人一句送给毕业生们一句祝福吧， 好 不好？那我的祝福呢，可能就是希望所有的像我一样的今年要面临毕业面临就业的小伙伴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能够身边有你爱的人还有爱你的人。 那我的祝福之作为没有毕业的同学啊，想跟着我们的大学在校大学生们，这个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们说一句我自己的人生格言吧，那就是学会珍惜，小心翼翼，用宽容的态度以及包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以及你身边的所有人，去爱他们吧。 是的，毕业快乐。那么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今天的青年说，那么每天早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守候在青年说，等候大家一起跟我们探讨青年人自己关心的话题。那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